系统打了个冷战，双臂抱胸，他收拾掉地上的东西，快步跑上楼梯，刚上两阶，回过头望着他。 啊，好冷好冷，上楼了。 愣着干嘛？来啊。 来了。 季彤还给何峰准备了吃的，他轻悄悄去厨房摸了个杯子进屋，从书包里掏出塑料饭盒和一小瓶酒。何峰看着他蹑手蹑脚的样子，甚是想笑。季彤点上蜡烛，兀自嘟弄几句，开心地看向何峰。 有了吗？ 有。 何峰靠近他们，吸食他们的精气。 这个酒真是一言难尽啊。 季彤傻傻地看着他。 吃完了？ 嗯。 还要吗？ 好啊。 啊，那 哎，你乱喝什么？ 真难喝，我还是吃我的花生米吧。是不是酒不好？我在超市随便拿的。 还好。 算了算了，不喝了，以后我有钱了买好酒给你。 说着他就站起来，拿着酒杯进厨房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路已经走不稳了。季彤扶着墙晃进来。 我是不是喝醉了？ 小心点，别磕着。 何峰用风带上门。季彤坐在桌前，把酒瓶盖拧紧，扔进了垃圾桶。 嗯，太难喝了。 你喝多了？ 好奇妙的感觉。感觉轻飘飘的。 你们鬼魂飘着，是不是就是这感觉？ 嗯，你看你，还在晃呢。 是你在晃。睡觉去。 不，不睡。睡着了你就走了。你真好看，即使毫无血色，还蒙着一只眼。 何峰忽然笑了笑，眼里有种说不清的温柔与宠溺，就是这一笑，把他仅存的意志彻底瓦解。 啊，美色乱人，这美色说的不仅仅是女人啊。 他脑袋发昏，忽然拿起手边的一张试卷贴在嘴上，朝他亲了过去，没成想扑了个空，头撞到墙上，疼得叫出声来。啊！ 没事吧？ 季彤贴着墙，没脸看他，虽酒上了头，醉醺醺的，却尚有几分意识，只觉得好丢人，好丢人。 没事。 疼不疼？ 季彤脸红的耳根，没有回答他，缩着脑袋躲进被窝里，胡乱抓住被子盖在身上，把自己藏了个严实。何峰往床边靠近，俯视着被褥下一动不动的女孩。 你刚才是想亲我？ 季彤蹬了蹬脚，露出两只眼睛，迷离又无辜地看着他。 没有。 那你害羞什么？不是那样亲的。 季彤咬着嘴唇，觉得自己真是丢人丢到家了，正郁闷着，被子忽然自己掀开了，他花容失色地看着上方，正要抬手抓他，床尾的薄毯盖了过来，落在了他的脸上，紧接着有东西靠上额头，是何峰的嘴唇从额头慢慢滑下来，轻轻碰了一下他的嘴。季彤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不受控制的疯狂蹦跶。何峰抬起脸，掀开薄毯一角， 看着他瞪大的双眼。 我好看吗？ 啊？ 那你眼睛睁那么大干嘛？ 哼！ 姬彤立马闭上了眼，他咬着牙，紧张地蜷起手，等着他下一步动作。可是何峰却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他半睁着眼看他。 好了，不逗你了。 何峰刚要起身，姬彤透过毯子想要抱他，没成想又扑了个空。 啊！为什么你能碰到我，我却抓不到你？不公平。 哼！何峰猝不及防又盖了过来，重重地啃咬他的嘴唇。姬彤没经验，愚钝地配合着，嘴巴里掺满绒布的味道。他觉得自己飘在半空似的，精神、身体全部都被麻痹了，软塌塌地扶着。 他怎么比酒还要醉人啊？ 彤彤，你大半夜鼓捣什么呢？咕咚咕咚的。 周星抓着头发开门，何峰闪离房间，带走了烛光。姬彤顿时感觉回到人间，看着黑漆漆的房间，脑袋都立刻清醒了。 我尿尿去了。 怎么有一股酒味儿啊？ 我吃了酒酿圆子。 快睡去吧。 周星困得很，没功夫细嚼，关上门出去了。姬彤出了一背汗，等外头没动静了，猛地大呼口气，接着四处扫了遍，低声说： 你还在吗？何峰。哼，老色鬼，今晚就跑。 姬彤拽着被子蒙住脸，把自己裹成虫蛹，在床上来回翻滚，滚着滚着眼更发飘，一不小心睡着了。